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欢迎您的关注，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2号，星期一，进入七月份了，有很多和我们的劳动者息息相关的一些政策在进行调整。今天我们的节目上半部分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工伤。大家呢都希望的是平平安安的啊，开开心心的上班和下班，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在工作单位当中，如果遭遇到一些意外伤害的话呢，哎，那么被认定为工伤的话，有相关的这个保险，也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是给我们一些便利和抚恤的。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黄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一会儿我们要请黄律师来分析一个案例哈。如果我们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去见义勇为了，而且这个见义勇为呢和我的工作内容没有太多的关系，这算不算工伤呢？那如果企业又没有给我们上工伤保险的话，被认定没工伤又该怎么办呢？这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重磅的消息啊，就是北京市调整了工伤人员的定期待遇。那么北京市啊已经调整过好多次了。那么2018年北京市的这个工伤保险待遇呢做了几个调整，调整范围是2017年12月31号前享受伤残津贴待遇的工伤人员，不包括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还有就是享受生活护理费待遇的工伤人员，以及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的工亡人员的供养亲属。调整1到4级工伤人员的伤残津贴，每个月呢根据伤残等级的不同啊，增加的钱也是不同的。一级伤残是增加355块钱，二级伤残增加330块钱，三级是增加305块钱，四级增加280块钱。另外工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也调整了，每人每月增加185块钱。工伤人员伤残津贴和工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调整是从2018年的1月1号起执行啊，这是会往前推啊，往前推1月1号起执行。那么呢工伤人员生活护理费也有调整，不过这个调整呢是从7月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执行。生活护理费的调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护理费是调整到4233.5元，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的护理费调整到3386.8元。那这个也是根据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啊有不一样的等级。那么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护理费是调整到2540.1元，这分三个档次啊，这是从昨天也就是7月1号起开始施行。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黄律师啊，就是这个工伤保险的这个保障范围是不是就 覆盖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些待遇呢？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工伤保险里边大部分的费用啊，如果企业正常的给员工缴纳了这个社会保险的话，大部分的费用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的。那么基金里边的各种支付标准，实际上随着我们每一年的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随着社会的一个物价水平，都在进行相应的调整。像您刚才所讲到的，实际上这个调整基本上我们每一年陆陆续续都会调。尤其大家也都知道嘛，像每年的四到七月份之间，包括我们的上一年度的社会平均工资，包括我们每个人缴纳的社保基数，包括像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最低工资标准啊，最低生活保障，像我们的一些工伤保险待遇，甚至包括像退休金领取的标准，基本上都会集中在每年的四到七月间进行一个相应的调整。 是的，那么上个星期五啊，伴随着这个退休金的这个调整，以及啊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这个调整哈，都是一并发布了。那大家呢，如果关心啊任何一块的情况，都可以拨打这个人社局的这个咨询电话进行了解，12333。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和工伤有关的判例哈。这个判例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在6月20号发布的啊，是一个指导的案例。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见义勇为受到伤害算不算工伤？这个事情啊发生在重庆。罗某系重庆市涪陵智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名保安，我们简称就是某物业公司的保安吧。在2011年12月24号的时候呢，他在物业公司服务的某小区上班，这个工作是24小时值班制的。那么当天的8点30分左右，在附近有人对一过往行人实施抢劫，他听到呼喊声之后呢，立即拦住了抢劫者的去路，要求他交出抢劫的物品。在与抢劫者搏斗的过程当中啊，他不慎从22步台阶上摔倒在巷道拐角的平台上受伤了。那么在2012年6月12号，也就是半年之后吧，罗某向当地就是重庆市涪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那么当地的这个人社局啊，在受理之后呢，向他发出了认定工伤终止通知书，要求他补充提交见义勇为的认定材料。哎，很有意思啊，一会儿我们要探讨，就是他去认定工伤，但是对方呢说还要补材料，补什么材料呢？补的是你是不是见义勇为的相关认定材料。那于是呢，一个月后他又补充了见义勇为的相关材料。那么当地的人社局核查之后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7项之规定，作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他所的受的伤是属于因工受伤。但是这个物业公司不服了，那他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告谁呢？告这个人社局，意思是你做的这个工伤认定不行啊，不合法，你得给我撤销了。那么但是后来在法院的判决当中呢，确实啊，就是说这个当地的人社局啊做出的这个工伤认定书是不行的啊，不行的。同时呢重新做了一个认定书，叫做视同因工受伤。你看，就是原来人社局做的一个认定是工伤，是吧？但是呢这个物业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呢，他又改了，改成视同因工受伤。 是， 但是这个物业公司还不服，还不服，还去申请这个行政复议等等啊，最后呢这个就维持原判了，就没有再改了。下面我们请黄律师哈、来分析分析啊这其中的一些要点。首先是他不是在他服务的这个小区里面去和歹徒搏斗，对吧？他是在附近听到有人呼救，他去见义勇为去了。那这个为什么要被认定成工伤？ 对，这个其实是工伤认定里最关键的一点啊。我们说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工伤，包括能不能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里边的待遇，这个待遇其实很多的嘛，包括医疗啊、护理啊、误工啊、伤残补助等等等等的待遇，能不能享受的关键就在于这个受伤的行为能不能被认定为工伤。那实际上我们看到传统的我们的工伤保险条例认定的工伤呢， 核心因素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也就是说，你在上班的这个地方啊，在上班的期间和工作相关的因素而自己受到的人身伤害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这是传统的观念。我相信每一个听众朋友对这个都没有任何的疑问， 嗯， 大家都可以认定。那么现在的问题，尤其我们本案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他确实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里，但是他所因为的这个因素不是他本小区的一个安保工作范围内的，而是周边路过的有人发生了一些不法侵害，他去见义勇为跑到那边帮助人家做这件事儿。所以这个事儿能不能认定为工伤，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指导案例最关键的。 嗯， 啊，我们看常规的认定工伤的是什么？刚才说了，第一，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这肯定没有问题。那么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些其他情形可以直接认定为工伤，比如说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进行工作前的准备或工作后的收尾，这是有连续性的。 嗯， 或者是因公外出期间受到的，啊，或者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这些都是可以直接被认定工伤的。 嗯， 那么与直接认定工伤相对应的，下面有一个兜底条款，就是法律行政法规认定的其他也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次重庆的这个人社局做出直接认定这个行为为工伤的时候，所依据的就是说有法律或行政法规认定他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被直接认定为工伤。 为什么呢？谁说的？ 对，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从媒体中看到，在重庆本地是有一个关于见义勇为的一个行政规章， 嗯， 其中提到就是见义勇为的行为可以视为工伤， 嗯，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依据这个地方规章而做出这个决定， 嗯， 那么在企业提出异议之后，说我们认为不是工伤，人社局又把他之前的直接认定工伤给撤销了，然后又出了一份决定书，是结论是一样的，是工伤，但他的依据的法条变成了你的行为是视同工伤，所以下边我们说第二种。除了刚才这几种直接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以外，工伤保险法还举出了这么几种情形可以被视同为工伤。 好，你看，就是一字之差，就感觉好像这个里面有很大的变化， 是 因为它背后啊所遵循的这个条例是不一样的。刚才说认定是工伤，那就是它符合工伤的一些条件，或者是有一些法律所规定的。 对， 但是后面变成了是视同工伤。 对， 那么就是说虽然跟工伤的要求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把你这个视同工伤享受跟工伤一样的待遇。 对， 那有哪些是要求啊把这个作为视同工伤的行为呢？ 对，那么视同工伤也是列举式的。第一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内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之内死亡的。这个其实以前我们的节目里也说了很多次。你自身突发疾病其实和这个工作因素可能相关不大。啊，但是我们把它视同为工伤，也就是说在工作中突发疾病经抢救48小时之内死亡的这种情况就可以享受一个工伤待遇。 嗯， 那第二种是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活动中受到伤害的。我们这个案例中最终高法给出的指导意见也是认为说见义勇为应当被归类为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受到伤害， 嗯， 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要鼓励的一种积极的行为，所以当然我们应该在相应的保障上给这些见义勇为的英雄们啊，不能是流血又流泪嘛。所以这一条其实可能是我们这个案例里用的比较多的。第三就是原在军队服役因公因战负伤的，像这些人到用人单位后如果旧病复发也可以认定为工伤。 嗯， 你想他是为国受伤为国付出的嘛。 所以工伤保险条例当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就是职工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视同工伤。 对， 那么他去见义勇为了，这应当算是在维护公共利益。 对，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指导案例发布之前啊，应该说这个等到底包括哪些情形争议还是比较大的。 嗯， 啊，因为咱们国家作为一个成文法的国家嘛，基本上还是要以法条来确定我们具体的每一个情形的性质，所以这个一等到底能等到什么程度。 嗯， 如果说我们的这种见义勇为，你像他是因为一个公民的财产受到损害，他去见义勇为，那能不能和抢险救灾这个性质的，能不能和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画上等号？ 嗯， 我觉得在这个案例出来之前，可能对这儿仍然各地的掌握会有差别。 对， 但是最高院不断的在出台这些，像我们看到这 指导 案例都已经是94号了， 是 不断的在出台指导案例，就是政府也希望通过啊，或者说这个法院系统也希望通过这种指导案例的方式，能够对各地法院对这种事情掌握，大家达到一个尺度统一。 嗯， 因为我们知道修改法律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儿，修改法律也是一件有滞后性的事儿， 一定是社会生活中出了这些问题，法律才会相应的去修改。所以在修改法律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通过指导案例，通过这种非常典型的事情，把大家的这个认识统一起来，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嗯，那么这是2018年6月20号发布的，发布的时间不是很长， 是， 那就是对于日后的判决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作用的。 对 啊， 对。 那么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见义勇为受到伤害是视同工伤的。那么这个企业他还是不服啊，还是不服，最后呢这个法院也是做出了这个裁定啊，驳回了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啊，就是企业为什么不愿意当地的人社局把他的员工的这个见义勇为的行为视同工伤。按道理这应该敲锣打鼓贴大红花鼓励才对， 是不是？ 对， 这企业为什么不愿意自己的员工见义勇为啊，还被这个奖励呢？ 是在这块哈，我们也大胆的猜测一下，因为这个报道里边呢也没有体现，指导案例里也没有说的这么细。 嗯， 我怀疑啊，不排除这个企业可能没有为这名员工去缴纳社会保险。 嗯，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出了工伤事故，那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单位当然没有问题了。 嗯， 员工的绝大部分的赔偿，都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的，啊，然后企业当然也要负担一小部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企业的经济负担不是特别重的。但是如果这家企业没有给员工去缴纳社会保险，而又发生了工伤事故，被认定为工伤，那结果就是比照工伤保险待遇里的这些赔偿，都要由企业自己来负担。 这些赔偿包括哪些内容？ 对，这个里边的赔偿包括像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包括像直系亲属的一些抚恤费用，包括我们知道，如果将来被定成伤残之后，是有一些伤残护理费用，刚才我们提到了，北京的也涨了，等等等等，这下边是有若干的一个列表了。 嗯， 也就是说，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企业负担一小部分。啊，其中几项法定的由企业承担的费用你自己承担，绝大部分呢就由工伤保险的这个基金来承担了。 嗯， 但是不买保险，这担子可就全都压到企业肩上了。 嗯， 所以有些企业呢，一方面啊，对于像我们这个案例中所说的，像保安呀，像一些保洁大姐呀， 嗯， 像有一些比如说流动性比较大的，像送餐员啊，确实有些企业在这方面做的不够规范，他不愿意给这些员工买社保，或者说为了省那前面的那一点零头小利，不买社保。等到后边万一出现了这种工伤事故，企业负担特别大的赔偿责任的时候，他又开始通过诉讼的方式不断的把这个案子往下拖，以此希望能逃避一定的法律责任。其实这个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不管您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工伤这事儿啊，他不会提前预知，所以说呢，就像这个意外一样哈， 是， 它会来得很突然。 对， 那么我们要做好相关的这个安全的防范的这个准备啊，包括知识的积累等等。此外，也要去看一看企业到底有没有给我们买工伤保险，这个是自己的一件事儿，需要上心。特别是刚才黄律师所谈到的那些职业，流动性又比较大，又比较辛苦啊，那这些职业呢是更加应该去购买工伤保险的。那么，工伤保险是需要和我们其他的保险一起买吗？ 对，那么实际上我们要求现在是五险嘛，五险都应该一起购买的。 嗯， 同时工伤保险呀，它是只扣这个用人单位的费用，不扣员工个人的费用。所以这个责任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在企业一方。 嗯，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奉劝广大的这些企业的负责同志啊，不要因为前边，实际上工伤保险一个月大概也就合下来就几十块钱到头了。 它关键是要和其他的险一起买， 险种是一起买的， 它不能单独买，就是买一个意外险似的，商业的那种不可以。 对，所以包括工伤险在内，包括我们将来的医疗，是吧？今天可能涉及不到医疗的问题，那员工看病其实社保也是可以报销的。如果这个企业在前边为了省这点钱不给员工去上社保，那将来就面临着你企业要去承担一个很大的一个赔偿责任。 嗯， 你像我们今年最新的工亡的标准啊，基本上已经都要到70多万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你让你自己去承担这个费用，其实有一些中小企业可能因为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企业就黄了。 嗯， 所以我们觉得社会保险缴纳既是每一个员工的一个责任，更是企业用人单位必须承担的一个社会责任。 嗯，当然大家可能也有一些自己实际的考虑，比如说啊，这个费用其实费率也挺高的呀，企业的成本也很大呀，等等哈。但是这个问题就看大家怎么理解，从哪个角度来理解。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儿，你企业还能够顺利经营下去吗？对吧？你没有给对方上保险，最后呢，打官司就能耗干你企业很多的精力和你的 这个积累，是不是？ 对，包括您刚才提到费率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像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实际上现在包括社保费率，包括公积金的一些费率，也都有一些灵活的政策， 嗯， 确实也在照顾企业。但是不能说我觉得这个钱高了就不交了啊，那这样的话，作为企业来说，我觉得不仅仅是省点钱的问题， 嗯， 关键是你扛得起扛不起这么大的风险。 嗯，是，当然就是有的时候员工呢也会出于非常现实的考虑，说那给我点现金，你那个社保就甭给我交了，我也认了。但这种其实是隐含着巨大的风险的。 是的， 啊，这种风险不仅仅是您一人的，有可能会给你家庭也带来很多未知的风险啊！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予以重视。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谈到工伤案例当中在哪些环节是容易产生纠纷的。刚才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推广到什么呢，就是企业没有给员工缴纳相关的保险，于是呢就不想把这个事儿认定为工伤， 是 会认为啊，这个相关的人社部门做出的这个工伤认定是不合理的， 嗯， 啊，这个会产生纠纷，这是一块儿哈。 对， 还有哪些容易产生纠纷？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企业这边不愿意让员工去认定为工伤，绝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社保缴纳的不规范， 嗯， 啊，造成如果认定工伤之后，马上就变成企业要负担很多费用， 嗯， 所以在这儿他会有抵触情绪。这个工伤这件事儿啊，其实核心还是在于对于工伤的这个认定。像我自己经历过的类似案件哈，有一个案件也是这样，是一个保安员春节期间短期在工地值班，结果在工地上就猝死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突发疾病死亡的这种情形，他就符合这个，结果认定工伤，认定完之后让企业来赔，那一年的工伤赔偿标准大概算下来可能是60多万， 嗯， 这家企业就不愿意赔，跟我们就没完没了的打官司，最终当然结果也是这么定了，现在仍然在执行阶段。包括像前一段我们处理， 那就是执行难呢， 对，执行也很难， 嗯， 啊，包括前一段我们处理的另外一个案子是这个人给学校，给某一个民办学校当班车司机， 嗯， 他们的学校特别远，老师都是在北京这边的，学校可能在郊区的一个地方，所以大概凌晨3-4点钟他就要到学校去把班车开出来，把这些老师啊同学都接上再送过去。他做的这么一个工作，也是这个学校没有给司机买这个保险，结果出现了问题，被认定为工伤啊，那么学校也是过来不停的打官司，因为如果最终的工伤决定被维持了，那所有的赔偿都是他的呀，没有基金帮他去分担风险的。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前边如果我们能把上保险的事儿解决好，后边可能在认定工伤这个环节上，好多企业就不会这么啊没完没了的了。 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在诉讼程序上面，在维权的这个程序上面也是比较繁琐的。因为刚才你谈到的就是这个认定工伤啊，不是法院说了算，也不是医院说了算，是这个政府的一级部门人社局说了算。 对， 那么企业有可能认，也可能不认。那么这里面他如果不认的话，就要去做这个行政复议，甚至是这个行政诉讼， 是， 对不对？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员工还要跟他打一个官司，你比如说打什么官司？你没给我交社保啊，对不对？ 对， 或者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拖欠啊等等，这里面又是另外一类官司。 是，香露刚才说到这个，也是工伤这类案件里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程序特别繁琐。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咱们打劳动的官司啊，劳动争议申请一下，是吧？如果不服的话，一审二审打完也就结束了。 嗯。 但是工伤案件往往不是这样啊，最漫长的工伤案件，你如果从劳动关系的认定开始，可能至少要打9个程序。 嗯， 啊，包括我们知道，工伤认定是属于一种行政认定，那认定完了之后不服要去打行政诉讼的，行政诉讼打完了之后，回过头来，如果单位没给买社保，我们这些劳动者还要再去起一个劳动仲裁，说我要比照社保待遇，要求你对我进行赔偿，完了又走一审二审。所以其实如果从劳动关系认定开始完整的走下来，至少9个程序，这可能2-3年都打不完的官司。 你看啊，这个发生了工伤本身就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而且呢在这些过程当中啊，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是， 这里面牵涉精力也需要钱财， 对 吧？但如果这个诉讼的流程或者维权的这个过程太过于繁琐的话，那很多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就会心力交瘁。我们也希望就是社会各界能不能够啊集思广益啊，优化这样的一些流程， 是 既合法，同时呢也给企业和劳动者提供相关的便利，也能够让他们的双方的权利啊都得到充分的保障。这是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阴，西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中午的午饭是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的，是在家里做的，在单位或者是外头的饭馆吃的，还是叫的外卖？那其实呢，外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很多朋友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那么与此对应的就是路上有很多的送餐员啊，或者是快递员在从事这样的相关的工作。那么值得提醒的是呢，快递员、送餐员因为交通事故产生的这种伤害也越来越多，那么他们的工作到底能不能够视同工伤呢？这要结合他们和这个公司，也就是这个外卖公司，或者是送餐公司，或者是这个快递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来说起。那么在现实的诉讼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外卖员呢，他们就被法院认定为和他们的那个服务公司哈是劳动关系，而有些呢就不认定为劳动关系。那么如果一旦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的话，他们后续的这个工伤就比较难以认定。在目前的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啊，还是各有不同的。那么目前的现状是这样，作为一名快递员或者是外卖员的话，又应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那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呢，你可以和对方啊问清楚你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找相关的律师给您咨询一下。此外如果实在看不懂的话呢，也应该给自己买一份商业的意外保险。当然这是目前的一个折中的方法，那也希望啊这个法律界对于这个互联网用工的种种形式能够给出一个规范的参考的标准，能够让大家的工作也好，能够让公司的经营行为也好，能够更加的清楚和明白。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黄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另外一个事儿了哈。是什么事儿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 外面的世界精彩吗？外面的世界无奈吗？恐怕每个人会给出不同的回答。但是在职场里，如果你向往外面的世界，能不能够轻轻松松地跟原来的东家说拜拜呢？可能未必。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敬业限制的话题啊，黄律师，这个领域您也代理了不少的案例哈。 是。 主要您认为发生在哪些行业？ 对，其实敬业限制这个事儿啊，以前还相对的少一点，现在大家已经都很熟悉起来了，是吧？我们说的敬业限制就是说，你从原来的老东家离职之后，那人家对你有一个限制，比如一般是两年之内不能到同行业或者是竞争行业的其他企业去工作。 嗯， 在这种情况下，那原来的这个老东家要向我们支付一笔补偿金，以作为我们遵守敬业限制的一个对价。同时，员工如果在这个期间违反了敬业限制，又被人老东家给抓住了，那员工还要赔企业的这个钱。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员工在劳动关系里赔企业钱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敬业限制，因为员工违约而去赔偿。第二种就是这个啊有服务期限的一个专项培训。 嗯， 所以敬业限制的核心在于，如果和老东家约定了说我从你这儿走，我拿你的补偿金，我又同时要承担不能去这些同行业竞争企业工作的这个义务的话，那员工违反了就还要赔钱呢。 哪些行业这方面的纠纷会多一点？ 对，像现在我们看来比较多的像软件开发类的行业，包括像一些就是细分很细的行业，经常出现这种问题。比如说像前段我们听到的像飞行员跳槽的问题，就大量的存在要求飞行员赔偿他的培训费用，包括敬业限制啊。像我们看到的以我们北京为例啊，就像现在如火如荼的这个手机导航这个细分业务，这个业务里实际上大概就两三个巨头企业，他们相互之间挖角啊，今天在你这儿什么什么地图，明天就到什么什么导航去干，大量在做这种事儿，里边有反复的出现这种不遵守敬业限制问题。其实现在北京实践当中也有大量的这种案件一直在等，再看怎么去处理。 好，我们也来看看最近的一个案例哈，这是非常著名的一家科技公司，他们说前员工某某某因涉及违反敬业协议，被公司上诉，被诉到了劳动仲裁部门，可能面临100多万的敬业限制补偿金退还及违约赔偿。注意哦，是100多万的敬业限制金退还，就是他给了补偿金退还还不算赔偿。就是公司说你不在我这干了可以啊，我给你这么多钱，给了100万呢，可以给这么高吗？ 对，这个案例我们看到啊，企业这边的要求呢是要求返还已经支付的补偿金，并且要求赔偿企业违约金，大概共计可能是100万， 加起来的， 哎，加起来是100万。但是呢，我们考虑到就说敬业限制的这个补偿金的约定啊，其实现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它的上限，啊，法律里现在给了一个下限做参考，是不低于员工本人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 这是给到员工手里的这个补偿， 对 说啊， 有一个下限 做参考，你拿我这钱就别去我的竞争对手那工作了。 对，但其实对于上限并没有。包括我们知道，在最开始出现敬业限制这件事的时候，那当时是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前，大概在06年左右的征求意见稿里，曾经给出过意见是，这种情况下，员工如果要遵守了敬业限制，老东家要给他工资的100%作为一个补偿。 哦， 这个其实也太高了。 要给2年。 哎，这样情况下等于我不让你干这个行当了，那我补你2年的钱，让你跟家待着。 我养着你，你也不要到竞争对手那里去干活。 对，当时草案里曾经有这么一个征求意见，后来也被删掉了，原因是因为确实这个就太高了。 太高。 现在世界上大概敬业限制最高的国家大概可能是法国，应该也到不了50%。因为毕竟对你的敬业进行一些限制，而不是对你这个劳动者所有的劳动能力进行剥夺呀。不能说我不让你干同行业了，你就天天在家待着什么都不干了，这也不合适。 所以法律没有规定上限，但是那个下限也不会很高，对吧？刚才你说的30%是现在通行的一个标准。 对，这个是解释中给出的一个标准。 但你愿意给多少钱也没人拦着你。 对，这个是双方约定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你员工拿人家补偿金拿得特别高，那相对应的企业也会约定，如果你员工违约了，你的赔偿金也是这么高啊。所以我们想，这个员工 啊，能赔上企业不说一百万，大几十万，那他可能也从企业相应的拿走了这么多钱。 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等的。员工你要想拿这高的补偿金，那你就确实要去承担不能去竞争行业工作的这么一个义务。 嗯，就你的意思是说，他面临着要赔一百多万的补偿金和违约金，但是他至少也从这家企业拿了几十万走。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啊，不可能这个两块钱。博五百万这种， 是您说的这个也是，包括现在在实践当中也有很大争议。那么，企业给员工的这种经营限制的补偿金，和员工违反之后赔偿企业的赔偿金，是不是应该对应的？这个在实践中现在争议也很大。我们看到很多企业规定的是，比如说你不在我这儿干了，没问题，我一个月给你1000块的补偿金。但如果你要违反了竞业限制，那你赔我企业可是照着5000、8000的赔。现在大量有这种约定，很多员工实际上。因为在入职的时候可能签订了类似的这种条款， 就不敢走。 哎，所以到离职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了，只能去遵守这个规定， 就补钱呗。 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可不可以？其实实践当中，我觉得还有很大争议。包括现在我们一直在呼唤的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解释5里边，据说就有很多关于竞业限制的一些新的规定。 是的，因为这个员工也有很多权利，是吧？ 是， 你不能够因为签了一个竞业限制协议就全给他剥夺了。 对， 刚才您说的很对。当然企业也有自身的权利，也不能够因为你想去哪，我这么多年的苦心积累就付之一炬了，对吧？我们来看这个案例啊，为什么企业要告他呢？那么企业是认为他侵犯了自己的商业秘密，而他的这个新东家也有可能牵涉其中啊。因为这个案例呢进入了审理阶段，所以我们不会说是涉及到哪几家企业啊，我们是用这个代称来指代。那么企业说这个某某某啊是某一年到我们这公司来工作的，签了相关的竞业限制协议，从事的是技术研发的工作，那么过了6年之后呢他就离职了，离职前再次和我们公司就竞业限制达成一致，那么根据这个协议啊，离职之日起1年以内不得加入竞争对手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而这一年内那么公司需要向这位员工按月支付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啊，也就是说刚才这100万是一年算出来的。我们可以反推啊，给他的钱肯定不低， 是 不低啊，因为他在要离职的时候又达成了这样的一个竞业限制协议啊。但是呢，为什么这个公司现在要告他呢？一，就是他在竞业限制期内的情况下，一边拿着竞业补偿金，另外一方面呢，还去了一家和现在的这个东家有竞争关系的公司。此外，还涉及把商业机密透露给这个新东家。啊，这两样加起来，这公司啊，就不干了。你说你去那入职也就入职罢了，那你还把我们公司的核心机密告诉对方了。当然这个事儿吧，口说无凭，对不对？但是这家公司说我们收集证据了，我们要去把它告到劳动仲裁部门啊，等等等。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这些证据啊，但如果说一个是违反竞业限制规定去竞争对手那工作了，第二还涉及商业秘密这样的一些泄露的话，那么这个员工可能要被追究哪些方面的责任？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里边啊，这个案例里其实特别典型的就展现出了我们现在社会上对于竞业限制的一些看法。竞业限制和保密其实不是对等的，就是员工在我这里工作，那接触了我的商业秘密，将来他一直对我的这个企业可能是负有一个保密义务的，尤其是像这种做技术研发的员人， 是的， 你不能把我这儿的技术成果全都带到其他单位了。这个和是不是要签订竞业，或者说我是不是要对员工支付补偿金，可能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保密协议管的事儿。第二一件事儿就是竞业。那么竞业的核心是你这个人本身不能在竞业期内到我的竞争的企业去工作，对此由于给你的劳动造成了一些限制，所以要给相应的补偿金，其实这是两件事儿。但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大量的公司出现了几种问题哈，第一是全员都签保密协议和竞业协议，全员签保密协议咱也就不说了，如果能接触到保密信息当然负有保密义务，但是全员都签这个竞业协议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劳动合同法里也明确规定了，只有这种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确实能接触到公司核心机密的人员，他才有必要签。那你像员工所有的，我公司里的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能接触我这个企业核心机密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你说保洁要不要签呢？ 对啊，那保洁大姐人家接触什么核心机密，要敬什么业呢？ 那我到你那儿来收垃圾，我瞟一眼那个桌上的文件协议，是吧，我也能带走点啊。 对，所以实际上有，我感觉现在的竞业限制有时候确实被放大了滥用了。 嗯 啊，不涉及这个问题的人你让人家竞业何必呢？而且反过来说，这个对企业也是一种负担啊。如果你给员工全都签了竞业协议， 你要给钱， 人家员工离职以后真的也遵守了这个竞业协议， 嗯， 那你企业还要负担至少 30% 的一个竞业限制的补偿金呢，这对企业也是一种负担啊。 有的企业说了啊，这个我好不好不行，竞争对手不能好，你这个人我就是废了你，你也不能去竞争对手呢，是吧？以前我们好像看武侠小说有这样的情况， 是 你要投奔敌人了，咔斩喽。当然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不能用这么极端的行为，但是他就是用这种高额的赔偿吓坏你，吓倒你，让你不敢走，是吧？但是刚才黄律师已经谈到，就是说我去竞争单位跟我去竞争单位从事和你的这个单位直接有竞争关系的工作，这是两回事儿。 或者说就是保密义务啊，是谁都应该遵守的。像刚才这个同志，即便没有竞业限制，他到了新东家，他也同样对老东家的这些啊知识产权的东西负有保密的义务。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老东家说你把我的秘密、商业秘密带给了新东家，这不是竞业限制能解决的问题。 嗯， 这应该是不正当竞争或者是侵犯知识产权一类的其他的一些竞争法管的事儿。那在劳动关系中我们能管什么呢？我们能管的就是你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去那家企业工作。 嗯 啊，所以我觉得也不要，有些企业也不要觉得说签了一个竞业限制我就能把这个员工拿得死死的，是吧？你以后对我这两年之内完全都要在我的掌控之下，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对竞业限制的期望过高了。 打比方说吧，还是以这工程师为例吧哈，他去确实和这家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一家公司工作，他去做前台去了啊，他去做保洁去了，打比方啊，他去烧锅炉去了，他去做饭去了，完全没有跟他原来的工作有一毛钱的关系的话， 嗯， 那构不构成？ 对，您说的这个也是实践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行业它细分是非常细的，比如说啊，就同样是软件开发，人家可能要分什么前端、后端，是吧？分成各种各样的软件类型，那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进行细分？我个人倒是倾向于竞业限制所禁止的是竞争的这个行业。那么对于这个行业中你具体所从事的这个具体岗位， 嗯， 目前来看没有法律对它规定的很细。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互联网开发的企业，我是这种有这种核心技术的企业，我要求你在其他核心技术企业内不能任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合理的。 嗯， 否则的话，你对外虽然宣称的是前台，但实际上每天从事的仍然是技术开发工作，你这对于老东家人家怎么去辨别？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的问题，对不对？或者是有一个合理性的问题。 是， 你说你在那儿烧锅炉呢，行得通吗？是吧？从你以前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包括这个职业发展的轨迹来说，这不合理，对不对？ 是。 如果说你在我们这公司也兼着烧锅炉，然后你去那儿再烧锅炉，这我还可以理解，对吧？ 对，所以禁止的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只能以行业来划分。 嗯， 如果再往细了说，行业里也分前端后端，那包括你具体都是软件开发里也分前台后台，那我觉得这么再细分就有点过于的严苛了。 嗯， 啊，对于老东家的保护也不够了。 对，因为这个人的很多行为，他不会时时处在原东家的监控过程当中。 是， 所以说只能从大面上啊进入啊。一个限制，但是这种限制不能够扩大到公司的每一个员工身上。 对，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没有意义的。 嗯， 所以我们说，其实竞业限制这件事儿啊，为什么目前看来社会上争议非常大？包括为什么我们也在期待新的司法解释，能够给他一些新的规定，就是在于竞业限制目前看来，在平衡这个老东家和员工两个人的利益上边，还是有点儿问题。 嗯 啊，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老东家付了钱其实并没有拿到他相应的一种保障，有时候我们又会认为说对于员工的限制过死了，比如说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飞行员，我们知道飞行员一辈子能飞会一个机型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夸飞行员跳槽，你给人家搞一个竞业限制，两年里不让开飞机，那我想请问人家怎么去工作？所以确实在社会这个分得越来越细的情况下，有一些很细分的行业竞业限制其实就意味着让人家失去工作。 嗯，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的平衡上现在看来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嗯，是竞业限制啊，不能和其他的法律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法律精神相违背，比如说劳动者都有这个工作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是 吧，有公平就业的这么一个权利。 对， 我觉得这些权利是在很多基本大法当中予以保障的。 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劳动的权利嘛，但是如果说我的劳动权利是宪法赋予我的，这是根本的权利，那当它和我们的经营限制或者和其他一些具体规定相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我觉得一方面是立法上还要继续想办法，另一方面实践中其实我们也很期待能够有一些像刚才最高法公布的指导案例一类的指导性文件，让我们能够把它弄清楚。 嗯，当然目前这个跟竞业限制有关的诉讼不如跟工商有关的多啊， 是 啊，不如跟其他的一些这个劳动争议的案例啊那么多，但是这也成了一个上升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知道某些行业，你比如说刚才你谈到的这个互联网行业，它确实是属于一个这个迅猛发展期哈。 对。 那么回到刚才这个案例，因为呢目前没有更多的细节出来，所以我们也不便做太多的这个评论啊，但是可以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普及一些相关的知识。刚才谈的很多的是这个竞业限制的内容，还有就是我把公司的一些机密透露给了和这家公司有关的这种竞争对手那里，那么这涉嫌什么样的？是涉嫌民事方面的一些争议，还是涉嫌刑事方面的一些犯罪啊？ 对，那么如果违反了这种保密的义务啊，把公司的机密泄露给一些外人，甚至是一些竞争对手的话，我觉得往小了说，这个是一个涉及民事的、涉及侵权的问题。 嗯， 如果往严重了说，这个是有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 嗯， 我们知道作为刑事犯罪的这个罪名，侵犯商业秘密最高是可以判到7年有期徒刑的，这是非常严厉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每个人要守住底线啊，我们挣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嗯， 同时我觉得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你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对于需要保密的这些信息，是不是采取有效的保密手段？ 嗯， 不能说所有人都能知道你公司的秘密。 嗯， 那同时呢，我觉得从竞业限制这件事儿上哈，可以给企业几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不要搞那个全员竞业限制，不但会让你企业的负担加重，而且将来其实你根本管理起来管理不了。 嗯， 第二一个就是说，在签署竞业限制的时候，对于员工的赔偿金和我们企业给员工的补偿金之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比例。 嗯， 不能说我给员工1块钱，将来员工赔我赔100块钱，那这不成了买彩票了吗？这个也不合理。同时呢，最后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员工从老东家离职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候老东家还有一次机会，即便以前签了竞业限制，在这个时候老东家也有权利和员工说你不需要再去遵守了。 嗯， 所以其实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我倒觉得作为企业这一方应该把自己现有的啊公司里到底有多少人竞业限制，有多少人是有意义的应当去竞业限制的，进行一个相应的梳理。 就像歌里所唱的，当你去了外面的世界，我还在这里默默的祝福你，这是最好不过的一个结局。 是 吧。那么在现实过程当中一般又是怎么操作的呢？除了刚才这样撕破脸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员工默默的把这个补偿金交了，但是要注意哦，你原来跟他签的这个协议是2年，你交了钱了你再去那可能还要交钱哦，是指的是2年内，不是说交一次罚款然后交一次就保2年，不是这样的吧？ 对，您说的这个也非常关键，这个就在我们新的司法解释里有一个规定。嗯，就是说如果员工违反了竞业限制，那么老东家不仅可以要求员工来赔我这个赔偿金， 嗯， 同时可以要求员工继续履行竞业限制。 对， 也就是说我抓住你了，你违反了，去同行业的其他单位上班了，我不但可以让你赔我钱，同时我还可以要求你继续不能去这儿上班，从这儿离职走。那换句话说，是不是下一次如果我又抓住了还在竞业期内，嗯，你又违反了，我还是可以要赔偿金，还是可以要求继续去不能在同行业工作。所以这一块对于员工来说，我觉得签了竞业限制就得考虑好对自己的一个影响。 是的。 嗯， 还有呢，就是在现实过程当中啊， 是甲方也不追究，是吧？乙方呢也不主动告知啊，双方呢相安无事啊，当作不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 是， 对吧？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可能某些单位要雇佣这个人才，那么人才说我身上还背着这个竞业限制协议呢，说多少钱我给你开了吧，然后拿这个钱去跟老东家和解，说你看行不行，咱原来那个竞业限制协议就算了吧，就作废吧，这也有过这类似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做法哈。 对，所以目前来看，司法解释中给出的这个规定就是针对社会上这种情况，就是你不是有竞业限制吗？没关系啊，我愿意挖这个人才，我愿意赔钱嘛，赔完钱竞业限制就算拉倒。所以现在司法解释其实明确提出来了，即便赔了钱，竞业限制的期限没到，这个义务也不是就免除了的。 对，所以 不能拿钱买这种所谓自由身。 那就协商吧，对吧？如果打比方100万不行，协商不成，那就200万吧。 对，所以竞业限制这个事儿呢，确实在于一些啊、企业内的中高层的一些管理人员，包括一些技术骨干的身上，确实问题很大。啊，包括我们知道，其实未来社会发展是这样的，行业不断的细分，大家的专业是不断的深化的。所以说，当一个人已经做到自己这个行业的顶尖的非常专的一个点的时候，我觉得你让他在几年之内不去做这个工作，其实对人才也是一种浪费。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到底怎么能够既平衡到企业这一方的利益，又保证员工个人的一个劳动权利。同时我觉得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明明是人才，但是因为这种原因导致他可能一两年都不能继续在这个行业里继续去做研究，继续做贡献，也是不合理的。所以确实这几方权利啊错综复杂，到底怎么平衡，可能还是得大家集思广益，一起开动脑筋了。 有时候啊，高处不胜寒啊，是真的。 是， 感谢今天黄兴国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